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在前两期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知道高天瑞 Terry Crossman 他已经呢深深的融入到我们北京的文化和生活当中。那么今天我们要说的呢，他是如何成为了西城大妈的一员，以及啊他现在面临的一个小小的麻烦。好，那么首先就让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闲暇时间啊，高天瑞啊教大家说英文，目前啊他正在自己家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面帮忙，同时啊教店里的员工如何用英语说套餐和折扣。 During his 休闲啊，或者说闲暇的时间，这里面啊非常闲啊，有空闲的意思，我们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词组叫 free time， 可以哈 ，during his free time 没有问题，或 spare time。但是今天我们学的另外一个词也表示休闲哈，叫 leisure 哈，也叫做 leisure 哈，都可以哈，两个发音。美式呢是 leisure 哈，英式呢是 leisure， 它的拼写呢是 leisure 哈。During his leisure time 哈，他的休闲时光，高天瑞 teaches。People English， 这句话非常简单。那么 right now he is helping employees at a coffee shop near his home， 啊，正在帮这些员工。这里面用的是 employee， 哈，我们学过 employee 是雇佣 ，employee 呢是被雇佣的员工 ，employee 哈 ，employee 它的重音放到后面 ，at a coffee shop near his home， 同时教大家如何说这些英文单词 ，telling them how to say useful words such as 一些套餐，我们学过这个餐 meal， 那么成套的哈，固定的叫 set meal，set meal s e t 哈 ，set 后面加一个 meal 哈，表示一个套餐，以及呢。折扣啊，这个词啊，同学们有的去商店呢会看到这个词哈，折扣叫 discount， d i s c o u n t 哈。那么同学们想一想，这两个词会不会哈，以后呢去点餐哈，特别呢到国外旅行的话，餐馆去购物的时候，那么这两个词要会哈。有的时候那个套餐啊，用英文这个 meal 哈，完全也可以哈代替哈你的 meal plan 哈，这个 meal 哈有哪些这个套餐计划哈，比如说。什么什么东西放到一起，它有一个相对比较合适的便宜的价钱，那么后面就出现了这个折扣哈，有没有优惠，就是 discount， 所以两个词同学们记下来，一个呢是 set meal， 一个是呢 discount。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他是如何成为了西城大妈的一员哈。那么在三月份啊， Terry Crossman 高天瑞啊遇到了刘晓霞哈，刘晓霞啊他是一个志愿者组织的一个负责人啊，那么这个组织啊叫做蓝色立方，英文叫做 Blue Cube 啊 ，Blue Cube 啊，非常好玩哈。他帮助呢 Terry Crossman 哈，他帮助高天瑞成为了一名志愿者。好，那么看看英文的翻译 ，In March Crossman 哈，高天瑞 met 刘晓霞 ，Liu is in charge of 啊，这里面一个志愿者组织的一个负责人哈，他是一个负责人，表示负责这件事情 ，in charge of。In charge of， 这是一个介词词组 in 啊，介词后面是 charge， 后面加一个介词 of， in charge of。 那么我们可以说谁负责一个组织叫做 in charge of organization， 那么也可以说呢一个人负责一个项目， somebody is in charge of a project 啊，都可以用，所以这个词组呢使用的地方还是特别多啊，希望同学们给它记下来， in charge of。后面我们今天学的呢是一个 organization， 它是由这个 volunteer 哈、啊、志愿者哈、啊、组成的这么一个机构哈、啊、所以叫做 volunteer organization 啊 volunteer organization named 蓝立方哈，蓝立方，我们说立方是 cube C U B E， 那么蓝色的呢是 blue cube 啊 blue cube， and help Terry Crossman get into volunteering 啊，帮助我们说高天瑞成为了其中的一员哈、啊、get into volunteering。 那么刘晓霞啊，最开始啊在过去哈，看到外国人有些紧张，因为语言不通，另外呢很少跟外国人沟通，但是啊他感觉到老高跟他们不一样哈，因为刘晓霞跟高天瑞特别熟了哈，所以呢他直接叫他老高哈，老高跟他们不一样，他是一个热情而非常快乐的人，他把高天瑞叫做老高，这是他的中文的一个昵称哈，这里面非常的亲切啊，非常的熟悉哈，才用这个老高这个称呼。好，那么看看这句话的翻译，表示一些紧张哈，有些担心害怕，叫做 be afraid of， be afraid of。I was afraid of foreigner in the past， 在过去有些怕外国人。老高 was different 哈，直接用那汉语拼音了。老高 was different， he is warm hearted and happy。那么看看他用两个词来形容高天瑞，一呢他是非常非常的热情，这个 warm hearted， 这个 warm 温暖哈 ，warm 温暖，后面是一个 heart， 是一个心啊，合到一起呢 warm hearted。同时啊，同学们注意后面这个 hearted 后面有一个 ed 的形式哈 ，warm hearted 后面 and happy， 非常的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的一个人。She calls Terry Crossman 老高 his Chinese nickname 哈，他的中文的一个昵称哈，这个 nickname n i c k n a m e 哈 nickname。 刘晓霞哈正在呢录制呢一段视频来宣传哈他的这个志愿者的这个机构，同时啊。邀请啊高天瑞能够加入，从那儿开始哈，高天瑞就成为了其中的一员了。刘晓霞 was making a video 哈，正在做一个视频making a video 去宣传哈，宣传这个字 promote 啊，有些难啊，但是呢，同学们记下来 promote P R O M O T E 这个词啊，用的地方还是特别多，同时它的意思啊也是比较多哈。今天 Peter 老师简单的给总结一下，第一个呢，它可以宣传一个东西 ，promote idea， 宣传一个人的思想、一个人的观念。有的时候呢，一个人被 promote 啊，表示在一个公司里面，那么他的职位呢有所提升，比如说从一个小的部门经理到了一个，比如说相对比较大的一个部门做经理，那么他的职位呢。发生了变化，表示这个人升职了，那么用这个词 somebody is promoted 啊 is promoted。 除了刚才两个意思之外呢，这个 promote 还可以表示说在商场里面的一个促销哈、啊、表示说呢 promotion 表它往往呢会有一定的优惠啊，或者说呢买一赠一好买二赠一哈、啊、那么这些商家的活动呢也是说在做一些什么 promote 来呢把这个商品卖得更多，它的销路呢会更广一些，所以呢 promote 它常用的意思呢就是刚才 Peter 老师给大家总结的第三个方面，哎 promote 大家一定要记下来 P-R-O-M-O-T-E。 那么他想 promote her organization 哈，他的这个 volunteer organization， 同时啊这个邀请这个动词呢是 invited Crossman to join in啊，这个 join 哈、啊，成为其中的一员。从那儿开始哈、啊、，from then on 啊，我们又学一个词组哈、啊，从哪哪儿开始 ，from then， 后面再加一个介词 on 哈、啊，表示从那一点开始。From then on， Terry Crossman decided to become a volunteer， 他决定成为了一个志愿者。刘晓霞啊又说到呢，高天瑞啊要我啊给他一个红袖箍，因为呢他认为呢红袖箍啊是志愿者的一个标志。高天瑞说到呢，如果我成为一个志愿者的话哈、啊、我能交到更多的朋友。另外一点哈、啊、高天瑞认为带着红袖箍在街上走呢觉得特别特别的神气，特别特别的与众不同哈、啊、那么看这句话的翻译。高天瑞 ask me 啊让他哈、啊、to give him a red armband 哈、啊。A red armband 哈，给他一个红袖箍。Liu said, "The armband is the symbol of the volunteers." 好，这个词其实我们学过了 ，symbol, s y m b o l， 表示一个象征哈，什么的象征呢 ？Of volunteer, be symbol of something 啊。And the Crossman is proud of this. 对此啊，非常非常的感到自豪哈 ，be proud of。 be proud of something. If I become a volunteer, 如果我成为了一个 volunteer, I can make more friends, he said. I feel special with the armband. 感觉特别特别的与众不同，特别特别的特殊，用了 feel special.S-P-E-C-I-A-L special 这个词哈，同学们记下来 special。 这个看似无忧无虑的高天瑞啊，目前有了一个大问题，他的签证过期了，他的公司在北京已经没有了办公室，这让他无法获得新的工作签证。 However， 但是哈，话锋一转， However this carefree craftsman carefree 今天这个词非常好， care C-A-R-E表示担心， free 呢 F-R-E-E 表示免除的意思，免除了担心的一个人，那么表示这个人能够无忧无虑的去生活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因此呢，这个词组 carefree 是我们来形容一些场景非常好的词，比如说形容自己的寒假和暑假呢，就可以用这个词组，我们将 spend a carefreeWinter holiday 我们将过一个无忧无虑的寒假，或者是呢 summer holiday 暑假。所以这个词希望同学们记下来， carefree 也可以指自己的童年， carefree childhood， carefree childhood。 那么 Crossman had one big problem 一个大问题， his 签证这个词 visa expired这个词是我们在说自己的一些证件护照啊、签证啊或其他的一些证件呢，一旦过期的话，那么这个词一定要记下来 expire expire 它可以指一个证件过期。同时啊，我们买一些进口商品的话呢，一定要关注呢它的一个保质期。有些商品啊，它的这个保质期要过期的话呢，那么是不能吃了。它的英文有的时候呢也用这个字 expire date expire date， 所以这个词同学们要记下来不仅跟我们的证件有关，跟我们的生活也是密切相关的一个词 expire。他的签证呢 expired 过期了。 His company no longer had an office in Beijing 在北京的办公室呢已经不在了不存在了。 So leaving him unable to get a new work visa 这里面提到了是一个工作签证work visa。 我们知道呢一个签证有很多的类别不同的签证呢对应了不同的你的权利。那么工作签证你是可以工作因此怎么办呢？高天瑞想了另外一个办法，他申请了学生签证。同时啊，你要参加中文课的学习，你不能说拿一个签证然后呢不上课是不可以的。根据我们的这个要求拿学生签证的外国人一定要参加这个学校的学习参加了中文课的课程。但是啊，这个学生签证它的时间会比较短将于下个月就到期了，所以呢它的麻烦还没有彻底的解决。 Terry Crossman apply for a student visa 申请了 apply for A-P-P-L-Y 后面加一个 for 表示申请。我们可以申请一个护照 apply for a passport， 申请一个签证 apply for a visa， 同时申请一个会员 apply for a membership， 同时申请一所大学 apply for a university 都可以。所以呢这个 apply for 是非常好的实用的一个词组，希望同学们记下来。学生签证 student visa，然后呢参加了中文课的学习。 enrolled in Chinese language course， enroll 表示入学， E-N-R-O-L 后面跟这个介词 in 以后面加一个课程， be enrolled in a study a course but his visa will expire next month 但是这个签证下个月呢也即将要到期了。但是呢高天瑞呢他说他不想离开北京。当他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的时候呢，只有两条地铁线路。到去年年底北京已经有了18条地铁线路，总共有288个车站。那么最后一句话表示他的心情。同时通过这个数据的对比高天瑞对我们北京这些年的这个变化亲身的感受到，所以呢他认为北京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值得待的，同时呢他认为是自己家的一座城市。好，那么看看这句话， Terry Crossman does not want to leave Beijing 不想离开北京。 When he first came to the city there were just two subway lines. By the end of last year It was home to 18 lines, 啊，就18条这个线路 with 288 stations, 288个车站。好，那么接下来皮勒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During his leisure time, Terry Crossman teaches people English. Right now, he is helping employees at a coffee shop near his home, telling them how to say useful words such as set meal and discount. In March, Terry Crossman met Liu Xiaoxia. Liu is in charge of a volunteer organization named Blue Cube and helped Crossman get into volunteering. I was afraid of foreigners in the past, Liu said. Lao Gao was different.He is warm-hearted and happy. She calls Crossman Lao Gao his Chinese nickname. Liu was making a video to promote her organization and invited Crossman to join in. From then on, Crossman decided to become a volunteer. He asked me to give him a red armband. Liu said, the armband is the symbol of the volunteers, and Crossman is proud of this. If I become a volunteer, I can make more friends, he said.I feel special with the armband. However, the carefree Crossman had one big problem. His visa expired, and his company no longer had an office in Beijing, leaving him unable to get a new work visa. Terry Crossman applied for a student visa and enrolled in Chinese language course, but that visa will expire next month. Crossman does not want to leave Beijing. When he first came to the city, there were just 2 subway lines.By the end of last year, it was home to 18 lines with 288 stations. 接下来的呢是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讲的故事的题目是《快拦住那头奶牛》，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 Today we'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a cow. 那今天 Jason 老师想给大家讲一个新故事，一个关于奶牛的故事。 Before that, Jason wants to ask you some questions. What can you see on the farm? I can see some cows,horses, sheep, dogs, and cats, and so on. 那么在这之前呢，Jason 老师要问大家一个小问题了。你在农场你会见到什么呢？有牛、羊、马、狗、猫咪。还有什么呢？Can the cow drive the car? Do you believe that?I don't think so. 那你想想，奶牛可以开小汽车吗？我可不相信。那 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Stop That Cow.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是快拦住那头奶牛。 Lily, the silly cow, wants to go far. This farm is so dull. How I long for a big red car. 快看呐、这是一头傻傻的奶牛 Lily, 她想要去远方去旅行。她说现在农场对于我来说实在是太无聊了。如果我要是有一辆又大又红色的小轿车，那该多棒啊！我想去旅行。Look at me, now I can dash. 快看看我呀！现在我可以开飞车了。Beep beep. 小鸡不要挡我的路，快让开。滴滴 Now she's lightning Leo, and she's going to town, near and far, and up and down. 现在你快看呢，她已经是闪电牛 Lily 了。她现在正要去镇里边。快看呢，无论是近是远，是上还是下，Lily 开着车横冲直撞。她开得好快呀。Oh dear. I fear she will get hurt. 哦，这个时候他的同伴们怕他会受伤，所以就跟着他一起来了。因其中有一只小鸟就说呀，哦，我的天哪，我很担心他可能会受伤，因为他开得太快了。Lightning Leo is out of control. I did not mean to go off the road.哦，闪电牛 Lady 现在她的开的车已经失去了控制，她闯进了一户人家，然后呢她说，哦，我不是故意的，把车开下了路，哦天哪，这真对不起。 And now the car is in the pool. I feel a fool. 哦，快看呢，现在这辆车已经掉进了泳池里，我感觉我好像特别的傻。 Then Lightning Leo decides to fly. I am high up in the air. Look at me. I can look the look. 然后呢，闪电牛 Lily 要决定去开飞机。哦，他说，你看呢，我可以在空中飞得多高啊，快看看我，我还会翻跟头呢。 Now I am sure she will get hurt. 好吧，他的同伴们对他说，现在我确定他一定会受伤的。会怎么样？受伤。But there's more to flying than meets the eye. How do I get down? Ow! This is no fun. 可是你知道，在飞行的时候，你是根本遇见不了危险的。怎么回事？我的飞机怎么往下坠了呢？嗖！哦哦，我的天哪，这一点都不好玩。It's the quiet life now for Lightning Leo. Join us back at the farm. Dear Leo, I feel such a fool. I will. 哦，那现在对于闪电牛 Lady 来说，应该去过平静的生活了。所以呀，他的小伙伴们就对他说，快跟我们一起回农场去吧，亲爱的 Lily。 Lily 也说，哼，我刚才开快车开飞机都感觉好傻好傻呀，现在我要和你们一起回农场去了，我现在就走。 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好，那么在今天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 Peter 老师把我们小鬼当家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市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同学们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She's got antennae for a crown, and she's wearing a lovely stripy gown. The hive is all a buzz, and it's all because the queen bee is humming. Oh, the queen bee is humming. Her majesty is rising from her throne, surrounded her tummy's filled with eggs.